Top 100的， 哎，对，一百。但是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我们不能说一百个，我们只能就是拿最好的前十个来跟大家。 其实我特别想跟你说那个最后几个的，就是我这人的心算你懂，就是我想知道最好的，也知道最坏的，但知道为什么他们中间有这么大的一个差距，你知道吗？ 那照你要照你这种理解的话，我觉得最后一百名，你看完之后就他不应该再卖了。 不，最后一百个是劳斯莱斯和宾利那种特贵的， 对，所以说他别卖了，就是反正你也买不起。 啊、哦，反那真是，哎，你要说起来的话呢，今天我们大家说这 Top Ten 也不陌生， 嗯， 真不陌生， 大家都是见过的， 都见过， 甚至自己现在就开的这个车，没错。 跟大家统计一下，2016年全世界畅销车排名当中啊，谁排名？我们这样，咱们先把这个榜单说一下好了。两位，那个艺术老师，你把从第十到第一，你简单说说好吧？ 行， 你把这整个榜单说一下。 行， 来， 那个第十啊，第十是丰田的凯美瑞。那它的2016年的销量是66,868辆， 哦， 然后呢，再往上呢是本田的思域，就到了668,000台，然后之后再往上是大众的 Polo， 70,004,000多台。 Polo 还能卖这么多？ 因为它便宜啊， 天， 因为它便宜啊， 全球 哇， 福特的福克斯734,000多台， 对， 本田的 CRV 752,000多台。现代的伊兰特78,800多台， 我没听错吧？ 大众的高尔夫99,100多台， 我贡献了其中一辆。 福特的 F 系列皮卡99,300多台。好了，这是 厉害， 最后一个应该是就是第一名， 冠军， 全球的销量第一名，丰田的卡罗拉131,600多台， 一辆车。 不愧是叫什么全球车型啊！ 全球车型 确实很厉害。 但是我就特想说的是，排在第十一位的一 咱们中国车， 对， 这太牛了！ 我这神车， 50宏光65,018台， 你也贡献了一辆， 我贡献一辆 啊！ 我给我们家买了一辆。 然后你再看第十五个， 对，第十五位， 哈佛 H6， 我没贡献一辆， 58,683台， 也挺厉害的， 也真的太厉害了。 而且这个我这样吧，这个榜单大概我们不卖关子啊，今天直接就把这个榜单跟大家说一下，然后我们再分析其中的一些亮点。我就先想说50宏光， 嗯， 好不好？咱们先不说 Top Ten 的， 嗯， 老车，咱们这个不及一家之言哈，咱们分头说，你先说它为什么，然后咱哥仨每人都说点原因，你觉得？ 你先来吧，你是车主， 我车主啊， 你有发言权。 这车质量真的一般，我 没有，但是它有优点， 真一般，这车质量 它有优点 啊， 唐人大便宜， 特别唐人大， 对不对？ 哎，我跟大家讲我为什么买这车的原因好了， 嗯， 好吧，这个作为一个车主啊，当时我去四 S 店的时候吧，我进去居然没人理我。太忙了，那些销售员。 哦，明白。 我就走到这个50宏光 S 那个地方，我当时就跟那个销售员这么说的，我说那个帮我好不容易等了一个啊，我说您帮我这车，请问因为我是要出去自驾旅行的， 哦， 这车堂特别大，我有这个特殊需求的， 嗯， 他说我想把这座椅这个折上，好吧？他说那个空间能大吗？他说你这个把座椅折上不就完了吗？我说不是，我还要再折能行吗？可以啊。那哥们直接从后通道把那个一打开啊，就进去把那座椅。一再一翻折，再一翻折，就180度，整个360度前贴车前面了， 就是让这个来了一个前滚翻。 对，他说您可以躺里面，随便什么都可以。我当时就直接躺车里面了， 嗯， 我1米8的个儿啊。 嗯，对，接着说， 你们真有点说瞎话，两位专家。 反正咱现在还没上视频直播呢， 哎，我躺里面没问题。 嗯， 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后来，我当时当我躺在那个50宏光后面的时候，我决定买。必须买它，我就这么一转念一想，为什么呢？因为我实不相瞒，在4月份的时候，我的老爸老妈要去整个欧洲自驾和俄罗斯自驾，他们申根拿的是3个月的签证，俄罗斯是1个月的，4个月在国外，1个月在国内，就是从北京开到新疆，他们从新疆走南欧，从新疆出去了， 丝绸之路啊， 差不多，真的是这样的， 哎，厉害。 然后他们就要开这个车去， 嗯， 真的两个人，他们住哪儿？房车营地。 嗯， 房车营地是什么呢？他不住在那个酒店旅馆里，住房车营地。房车营地是很多的，在欧洲。 对， 他直接住那营地里面很方便， 又有上下水，又有电， 而且躺在车里面睡觉一点问题没。5月份的南欧非常暖和了，5、6、7嘛，然后8月份从到俄罗斯回来，9月份正好回来，非常舒服。这款车真的很好，但是唯一一个不足的地方是什么？那个小细节做的真的挺一般的。可是真的是，比如说噪音很大， 这个 啊各种原因。 几万块钱的车有了这些优点之后，其他的缺点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忍受。 有一个问题是我不太能忍受，是行李架 啊 太高了。 行李不是太高，是它是装饰架， 哦，这 我们要 没法承重， 没法承重。我们要我重新再弄一个车顶帐篷，我还要、 哦嗯， 因为如果欧洲是雨季的话，我得睡车上面。 嗯，对，要不然太潮。 它不底下那老流水你没法睡底下，要睡上面车顶帐篷的，所以我要弄那。但是我看的时候，它那个地方不太牢固，重新再弄一个。所以说到这儿， 嗯， 哎呀，我说了我的原因了， 就还是十一是确实是有排位的理论的， 理论呢 是有理论依据的。我在我感觉，我虽然不是车主啊，在我感觉就是说，他纵然有这般那般一千般的这个不好，他唯一的好就是什么呢？ 真好， 便宜， 价格呀， 大、 啊， 价格也很便宜。好，那个怎么合着就是我车主在这说的，又不是三尾真火、啊， 没问题，没问题，这没问题，这没问题， 没问题， 这怕可以过了，我觉得 这过、啊、这怕已经过了， 这怕可以过了。 那我们休息一下，到时候说了 H6 的事儿吧，一会儿回来。 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观望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今天的行情气象站，我跟大家说的是2016年全球畅销车的 Top Ten。那个咱们其实没说 Top 的事儿，说了 Top Eleven。 现在是11跟15，十一说完了， 对对对， 咱们现在说15， 因为这车是咱们国内的，来吧，老郑，你说这个。 哈弗 H 六是排到第15，卖了58万。先恭喜一下哈弗 H 六啊，确实整个2016年引领了整个国内 SUV 的一个市场，就是老大，一直雄踞着老大的位置。 对， 2017年我估计如果它不出大问题的话，应该还是这样的一个格局，不会太大变化。 嗯、 但是我也发现到，也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第一名的卡罗拉，咱们今天说的是全球畅销，它卖了131万。那这里边他就把全球的数据都统计进去了。 对， 但是哈弗 H 六，我觉得这里边也有海外数据， 有一些， 嗯、但是 俄罗斯有， 但是会很少，大部分还是国内给他贡献的比较多。 不，基本上95%吧。 对，嗯、刚才就包括刚才我们说的五菱宏光， 五菱宏光100%， 100% 也是这样。但是这就是可能在这个怎么说呢？这叫全球销量的含金量上。我是这个意思， 这其实就跟咱们说这个车展啊， 哎，对， 全球首发，你猜是什么品牌？肯定都是自主 的， 对 对， 自主品牌， 全球首发。 嗯， 所以说真的也希望呢，哈弗 H 六呢，像五菱宏光，能在海外市场上，让我们也有朝一日可以刮目相看一下。 我觉得问题不大。哎，你知道这个，咱说一个事儿吧。 嗯， 那个年前有个电影叫《长城》。 哦，我知道， 张艺谋拍那个吧， 知道， 在国内那个被 马克达蒙， 哎，对，马和景甜 啊，景甜， 我告诉你，娱乐圈有几大谜，你知道吗？ 哦、 景甜什么时候红？这景甜永远红不了。然后呢，这个长城这个电影呢，在其实跟长城汽车公司没关系，但我联想到了， 嗯， 长城在国内票房很一般， 很一般， 是很一般。 因为它排片量实在是太大了，就后来没办法，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莫名其妙的这种在支持这个长城这个电影啊。所以它票房也还算凑合，但是我前两天得到一个消息啊， 就是在国外的口碑很好。 哇、哦，在国外，荷兰、罗马尼亚、比利时，反正欧洲，哈萨克斯坦， 说实话属于第二世界国家。 不，哎，票房第一 啊， 就是它在海外的成绩很好， 当地人民的这个精神生活、娱乐生活得有多品 味，我不了解， 那就对了。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别着急，就说。咱们这个首先是你看那个咱们的产品走向国外了啊， 嗯， 好嘞，咱们电影也可以走向国外了。 是， 我倒是觉得说，延续咱们这觉得好像这个你国内是不是有质量也比哈弗 H 的强的车，也可能会存在的，有金尖对面王，也有很多、 传奇啊，这 对的也不错呀，这也那你看，我相信啊，慢慢的，只要咱们打铁还去自身硬，到国外应该也问题不大，就跟那咱们电影似的， 嗯， 咱们有你看是吧？咱们国内也还好吧，也只能是票房还好。 我觉得相比起电影来说，还是汽车更加争气一些。 嗯，对， 对吧？ 对，真是的。 嗯， 所以我觉得别混娱乐圈，要混汽车圈是吧？来，一水老师，你从这榜单里，你再说说黑哈弗 H 的。 简单再说一句啊，哈弗 H 再说一句，因为这款车大家太熟悉了。 嗯， 2015年37万多台，2016年58万多台，增长了将近 55%， 60%， 对， 增进将近60%，所以我觉得这个成绩是说明什么？就是大家第一是认它，第二是还是其他的这个企业进步的不够。 嗯， 人家长城叫每天进步一点点，人用365天进步了60%，其他企业， 对 吧？ 对，我们也在进步一点点，但退的更多一点。 嗨、哎，就这 对吧？ 这个 有点你知道吗？有点跟我背单词似的。 嗯， 你知道原来那个我看一消息，你知道什么？就是你哎，老车。咱哥几个每人一天只要背一个单词，一年你有365个吧？ 对。 但是问题在这儿了，跟车企也是一样。我今天背了，确实背了一个了。 嗯。 第二天也背了，连续支持3天了，背了3个了。 嗯。 可是第四天 没背。 第四天那 我把前3个都忘了。 不是一水跟我说，咱们出去喝酒吧。 哦。 老车说烤串去啊，乌珠穆沁羊肉啊。结果第四天、第五天完了，回来之后发现就这2天没背，又落了俩。 3天打鱼2天晒网。 对，其实你没发现，你想做成每天进步一点点很难。 是 说的容易，做的很难。 对对对， 其他汽车姐今天可以进步一点点，明天可以一点点，过两天又推出个新车型，完了又偷工减料了， 嗯， 又完了，那回来了车型设计就差了。 其实有一点像， 其实这是最难的。 其实有一点像咱们工作上，可能比如说周一的时候，咱们给这一礼拜定立目标，可能周一周二干劲儿非常非常足，然后到了周三的时候会想着，哎呀，我周末去哪玩去？ 过了星期三不愁星期天。 我干劲儿最足的是星期六。星期六休息啊，玩的时候，你说你 睡得最晚，醒最早， 对呀，这你生活应该这样的吗？那个 应该说前十了吧？ 这个老车不好意思，你这稿件啊，这个，哎，这哎，咱们前十还能说吗？这时间？ 咱把前十再捋一遍吧，我觉得。 哎，那老车，你说一个前十亮点好了，好吗？ 皮卡 F 系列， 对，这个福特的 F 大皮卡、啊、D2 99万辆， 嗯， 你能想到吗？ 想不到， 不，这全是北美， 全是北美 贡献的。你看，别忘了第12名就是雪佛兰的那个塞维拉多， 是啊， 嗯， 他竟然超过了高尔夫，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我觉得也挺不可思议的。 而且我觉得啊，这个 F 系列的皮卡明年还得，就是17年。肯定会卖得更好，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咱们马上就要进， 已经大批的开始往中国来运了。 咱马上就要进了， 哇！ 然后据说那个反光牌跟那个 已经贴上了， 喷的那东西都已经做 了，都已经贴上了、 哎。那这个还得上什么牌啊？这个咱们这儿 黄牌吧， 还黄牌？ 大皮卡 应该是黄牌子、 啊。看他按照什么走，如果按照货车走的话，就是黄牌；但如果是乘用车的话，还是蓝牌。 哎，那我能买吗？ 就能买，你进不了五环。 你别这样，你这样，你看你家大业大是吧？ 啊，有的是羊了。 你到沈阳去买一个大皮卡， 啊、 你沈阳解禁嘛，5城市之一嘛。 哎，对，有5个城市是吧？ 啊、就五省是辽宁、云南，我记得还有哪来着？海南， 哦、 还有哪来着？ 山东 啊，山东还有一个地方， 青岛。 哇，北京什么时候能解禁？或者 不可能，我觉得不太可能。北京不太可能。 赶紧去你的大辽宁还哪儿大东北去买一个这个， 我做直播去，支援一下当地的产业，好吧？休息一下啊，这样我们终于说到 Top Ten 了，到底这个 Top Ten 哪些亮点啊？我们最后一趴呢，好好跟您说一下，马上回来。 是吗？是吗？一切都已经崩塌。是吗？ 您等1分，不抢1秒，今天的您有没有做到呢？ 大家好，我是贝贝。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观望车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今天的行情气象站啊，我觉得太有意思了。我们这个有 对就没说点正经， 这我没有正题，说的是全球的汽车销量排行榜，因为这题目太大了，这个所以我们拢不了。Top 10排名呢，其实跟大家已经简单说了。你刚才说一亮点是那个福特 F 系列， 对，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种皮卡车型，但是可惜因为受限于这个不同地方的政策吧，确实买不了。 前二十当中有四个皮卡， 有一个 Silverado， 还有一个丰田那个 Ram， 还有海拉克斯。 对，哎呦，真是一个，我特别想说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有关的政策能不能稍微的调整调整？皮卡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弄到小货车那方去啊，这个艺术老师，对吧？ 其实皮卡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车， 对，它是 看你怎么用。 哎，那请问五菱宏光它也是工具车呀？某些方面，汽车它就是工具性的嘛， 对对对对， 对吧？你马车工具，它不就是工具车吗？ 哦、对对，这就是乘用车跟那个商用车， 哎，对吧？所以我特别希望有关部门能不能别老把皮卡放在那个就是那种就是什么、那种车型上面去啊？好，这样前面十个当中，艺术老师更分析一下亮点和值得注意的，你觉得？ 我想说的是。伊兰特、福克斯以及 Polo， 简单说， 简单说啊，就是伊兰特呢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见到的为数不多的韩系车的亮点，这个是全球化的，然后包括据说是在北美市场现在卖的比这个日系的这个，比如说那什么思域啊、卡罗拉呀、啊，可能卖的还要好，因为它更便宜，且这个做工啊、配置啊都很扎实。 对， 然后呢，说这个福克斯，福克斯呢，我觉得它是应该该换代的一款车型了，因为现在也是比较，发动机也不能说是过时吧，但它绝对不是很新鲜、很主流的那个发动机了。整体来 讲，福克斯是下降了是吧？ 对，它是下降了将近有12%的这么一个百分点。 哦， 那么再说 Polo 呢是很有意思的一款小车。Polo 到现在应该也将近40年的历史了。 哇，太久了。 所以它这个 Polo， 不管是你从四眼 Polo 到现在的这个 Polo 来看的话，全球各地你会找到不同版本的这个 Polo。那挺有意思的。然后再多说一个，你比如说像凯美瑞。凯美瑞在国内的话，真的它的销量并不高。所以那个广丰的这个凯美瑞要好好想想它的问题出在哪儿。 对对对，它排第十嘛，对吧？ 对吧？其实它的销量不低，但是它在国内，它现在真的卖不过那个天籁跟 雅阁， 真的卖不过。 哎，你知道我最想说哪款车型吗？两位？ 思域？ 不对，老车你猜猜，你们俩继续猜。 我知道了， 哪个？ 啊，你肯定是想说那个车，高尔夫呗？ 不对。 不对，他肯定不是说高尔夫。 我跟你说啊，这个不在 Top Ten 当中。但实际上我特别想说的是 捷达。 现在途胜。 哦，途胜啊。 途胜。其实顺着你刚才那话来讲，现在这两年在北美地区的表现特别的好。途胜在2015年排在第快50位48位。结果2016年就是排第13位了。它的销量涨了翻了一倍还多， 翻了一倍多 、在所有的榜单当中翻一倍的就它一个，没有别人。你要说咱们的那个哈弗 H6 涨得好，这是55%涨了， 这是稳步的一个台阶儿。 它人家翻了一倍啊， 这是蹦高一样。 对啊，现在途胜它卖了63万辆， 是 可2015年才30万辆。那两位你不想想这个为什么原因吗？两位， 国内途胜卖的很好， 也很好啊， 真的很好，你基本上一个月一万大几， 对、 你想这个一年下来的话，就是将近20万的一个数字， 是， 你30多万加20万，你差不多了吗？ 全靠中国市场， 这真靠中国市场，因为途胜它怎么算啊 ？iX35 它也算途胜 啊， 因为它后边它其实品系里边贴的都是途胜的标。 对，老车呢？ 我觉得这个车，还是在价格和质量上应该有一个变化。 就是我记得在拿试驾车是 iX 三五吧， 嗯 ，iX 二五还是三五？ 哪个？就是 咱们拿过 途胜、 啊？对啊，是 就是途胜，就是一点六 T 的新途胜。 对，就那个车给你的感觉跟原来那个老途胜已经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了 啊， 所以我觉得它的品质上的一个提升，再加上价格和这个就是营销这方面的一个付出吧， 嗯， 才换来了它在整个这个市场上的这样一个表现。 嗯， 而且有机会去趟韩国，去趟首尔，遍地上都是现代， 都是全是现代， 都是现代， 对， 真的。 好吧，那个我们只是分析一下这个榜单，不具备各位的这种就是买卖的这种倾向性 啊。对对对， 只是跟大家说，2016全世界销量的车型都是哪些？值得最值得自豪的肯定是咱们的宏光和哈飞十六。这个、 哦、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朗逸。 朗逸，对对对， 这个是在国外没有的， 啊、对对对， 就是纯咱们这儿的，对吧？ 这儿的54.8万，排名第17。 咱们 今天捡乐了，发现 今天咱们的节目呢， 其实你要这么说的话，你还可以看， 还又来了大众途观， 你还可以看一下途观， 还有大哦，对对， 途观在国外卖的不好， 咱们这卖特好， 但是在国内是正好相反。 是，今天这个节目呢，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就是以后一定要按稿走，不能从这 top 20开始说起。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行情气象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那是我们天天在一起。太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和贪心，要全世界注意，只是太年轻，快乐和伤心都像在演戏，一碰就惊天动地。今天看你，昨天的你去了哪里，那年夏天我和你躲在这一大片宁静的海，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今年冬天你已经不在我的心，空出了一块，很高兴遇见你，让我终究明白你真是精彩。那是我们天天在一起，太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和贪心，要全世界注意。 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嗯，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啊，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